刀瓣儿， 刀瓣儿， 号码儿， 号码儿， 字母， 字母， 山坡， 山坡， 板擦， 板擦， 粉末， 粉末， 儿歌， 儿歌， 小车， 小车， 汗珠， 汗珠， 眼珠， 眼珠， 脚步， 脚步， 纸盒， 纸盒， 豆芽儿， 豆芽儿， 一下儿， 一下儿， 菊花儿， 菊花儿， 脚丫儿， 脚丫儿， 火锅， 火锅， 小伙儿， 小伙儿， 小说， 小说， 香瓜儿， 香瓜儿， 熊猫， 熊猫， 土豆， 土豆， 小鸟， 小鸟， 干活， 干活， 书桌， 书桌， 小妞， 小妞， 打球， 打球， 老头， 老头， 小猴， 小猴， 手稿， 手稿， 小刀， 小刀， 火花， 火花， 小鸡儿， 小鸡儿， 米粒儿， 米粒儿， 小旗儿， 小旗儿， 针鼻儿， 针鼻儿， 封皮儿， 封皮儿， 小米儿， 小米儿， 小驴儿， 小驴儿， 小雨儿， 小雨儿， 小鱼儿， 小鱼儿， 金鱼儿， 金鱼儿， 弹鱼儿， 弹鱼儿， 凉席儿， 凉席儿。